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嗱，坐喺我身邊呢件吉，我叫乜嘢啊？怪物我咧就想請佢上嚟好耐噶啦，好耐咁啊，但係即係一直大家你唔得閒啦， 好忙啊， 今日咧啱請你上嚟，咁啊有好多問題問佢，咁啊點為之怪物呢？第一咧，佢嘅言論咧就係極端嘅。OK， 此其一，我相信你自己唔會否認啦。第二咧，未觀其人咧就先觀其友。所謂友者咧，我哋廣義去睇，就唔係淨係佢嗰啲 physical 嘅朋友，譬如我啊，而家控制員哥哥啊，其他嘅人，佢廣義睇嘅朋友，包括咧你睇啲咩書啦，你讀啲乜嘢咧，咁咧我睇過你嘅背景，原來你嘅 undergrad 咧，你即係本科啦，大陸叫做本科，香港叫做學士學位咧，係生物學嚟嘅 biology 嚟嘅，咁咧你個博士學位咧就喺英國讀咧，讀神學 英皇學院 啊， 讀神學 King's College，King's College 讀 theology， 係咪 theology？ 佢用呢個字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統神學。 咁咧呢個 combination 咧係少嘅，呢個組合係少。我唔覺得話冇啊，喺咁但係我識嘅朋友當中咧，you are the only one，you are the only one。我識過亦都其他咧，係佢 undergrad 可能係 sociology 啊，或者其他 文科底多嘅， 係啦，嗰啲比較多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好特別嘅。咁啊。我叫做怪物啦，咁啊識咗佢咁多年啦，咁啊有好多條問題想問佢，咁啊但係咧第一樣想問乜嘢咧？問你最啱噶啦，嗱我咧首先要即係 declare 先，我唔係信徒，我唔係基督徒，但我絕對毫無保留地咧係擁護宗教自由，係毫無保留嘅。不過咧喺我認識嘅基督徒當中咧，喺過去幾十年咧，認識嘅基督徒當中咧，係大部分咧都係唔關心個社會，唔關心政治，亦都唔關心歷史嘅。咁係唔係基督教就叫佢哋唔好咁做咧？作為一個教外人，你可唔可以答到呢條問題？我問你， 呢條問題其實就好複雜啊。 係。 簡單講， 我只係華人啦，我只係華人嘅。 我華人就特種啦，因為我哋而家喺某啲網台都成日喺度叫做嘲笑或者恥笑華人，即係特別係漢文化，佢裏邊有啲好病態嘅因子。咁呢啲病態因子就令到，當然你有喺啲另外一啲情況唔可以叫病態嘅，即係佢嗰個因子係令到佢譬如做寄居嘅時候，佢好和平。但係亦都令同時亦都令到佢基本上係唔敢掂政治，咁所以亦都會長期活喺一種極權底下而唔反抗。咁呢個我諗中國人即係特別漢人由元朝開始就已經係咁啦。元朝嘅已經好噶啦，捱咗89年終於肯反抗。咁但係喺清朝底下266年冇反抗過。咁我哋今時今日亦都睇到係咪我哋喺呢個共產極權底下70年都冇反抗過，係咪？所以你睇華人係一種好特種嘅民族，佢去信基督教咧係有能力係扭曲基督教，而且係極度扭曲。即係呢一樣嘢咧，係即係我個人作為一個基督教徒，又係一個華人咁多年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結論。 我所講嘅華人基督徒咧，唔單止喺香港或者澳門，係 全世界嘅華人基督徒都扭曲基督教嘅， 美國、加拿大、英國。同埋澳洲， 只要佢係華人， 華人基督教會都係咁樣， 都係咁，佢都會扭曲基督教，就將基督教演變成一個極度出世嘅宗教。咁而事實上，基督教喺佢歷史裏邊，大部分時候都唔係出世嘅，大部分時候啊，即係基督教喺頭嗰個羅馬帝國嗰300年，唔止係羅馬帝國，喺羅馬帝國東面嘅其他國家，佢都係成功嘅，去到甚至去到波斯帝國。 亞美尼亞，佢都係成功嘅。咁 亞美尼亞係第一個基督教國家， 只係早羅馬帝國少少，都係喺公元大概300年鬆啲嘅時候成為咗國教。 嗱，講個幾好笑咧，我 啊，我順便提，大家真係如果有時間，6月11號之前把握時間去香港大學嗰個藝術館睇亞美尼亞基督教嘅一啲展品， 係 珍寶嚟嘅，喺亞美尼亞嘅國寶級嘅嘢嚟嘅。 嗱，我就班門弄斧啊，齋長，咁啊，我啊睇過紀錄片。咁啊，講咧《使徒行傳》啊，分咗四集嚟做。咁話說耶穌死咗之後咧，12個使徒咧就分東南西北方去傳教。咁咧，首先接納基督教嘅國家咧就係亞美尼亞。呢個聖巴夫魯苗就去到亞美尼亞，幾經艱苦咧，即係當地人接納咗呢個耶穌。咁啊，變成咗呢個基督教國家。儘管它是 Orthodox 的，現在應該是 Orthodox， 不是 Catholic 的。不是正式叫 Orthodox， 因為它本身是自成一格的，你不可以將它歸類落去另外一個宗派。它有自己獨特的位置和做法。 它也不是 Roman Catholic。 不是，當然啦。你那些其實是後來才出現的東西，對它來說亞美尼亞人家的傳統早過你，你那些是什麼呢？後面來的，即是新開的分店，即是店，都不知道淡仔什麼歌來的，這樣乜底嚟嘅？ 系， 即系你唔好牙刷刷，以为我哋大宗，你多人，你分店多，你就以为自己大宗。人哋亚美尼亚基督教嘅传统老过你，保存得好过你。 第一个convert 英文叫 convert 嘅国家，大家有机会咧去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抄到 Discovery Channel， 应该系旧年出嘅纪录片，系四集，就讲嘅《使徒行传》。 好 啊，值得睇。咁啊，即係講得好過癮。咁當然咧，除咗用正史咧，即係聖經及呢個聖經考古學家嗰啲資料之外咧，就引用咧，原來咧，我哋中史話就有野史啊嘛。基督教都有野史嘅，有本叫《金人傳》啊，類似係叫做《金人傳》之類翻譯咧，就講咧有啲咧係正統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係冇寫到落去嘅歷史，係寫裏邊，咁啊好鬼過癮嘅。咁啊，即係。你聽牧師和神父講都唔不及佢個人。嗱，講翻喺度啦，喂，點解會變成係咁嘅咧？ 嗱，基督教本身係一個好長歷史嘅宗教，而且佢個範圍好廣。正如我哋先提出亞美尼亞，二千年夠長啦。如果相對伊斯蘭教而家係1600年到啫。 千四年 六百公元607年到先至開始，咁啊千四年到，咁你諗基督教有2000年，咁比佢更長，咁當然佛教更長啦，2500年，咁但係大家各自都有翻成千幾二千年嘅，佢本身係有好強嘅自我嘅傳統嘅，咁所以喺呢個自我傳統裏邊咧，其實基督教從來喺歷史上咧，至少喺我哋有限所知嘅，譬如西方或者東方教會嘅歷史裏邊，基督教從來都唔係一個出世嘅宗教，佢從來長期都係同政權有某種嘅關係同合作。去到波斯，去到亞美尼亞，去到東正教嘅，即係希臘正教，或者是羅馬天主教會，到後來的基督新教，它都是有長期和政權合作的關係。不過基督教的確是變成了我們今日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所認識的主要的基督教的分支和天主教。 好啦，呢度咧，我俾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嚇。咁喺香港嘅740萬人口裏邊咧，咁我哋咧信基督教嘅咧，即係指新教啊。新基督新教就係要48萬人左右。而天主教咧就係有38萬。咁呢個數字咧就係冇一個好準確嘅逼答。點解咧？因為喺呢啲人當中有部分咧係 expats。即是外國人嚟香港工作，亦都包括埋咧呢個菲傭啊之類嘅。 係。 咁樣約咧就係人口香港華人人口1/10啦。如果計華人。 係啦。 咁咧已經係喺兩岸四地最高噶啦。喺台灣咧，喺即係中華民國統治嘅地方咧，佢只係得2.5% 啫。台灣係即係幾少嘅。咁我唯一可以 interpret 嘅話咧，儘管呢個英國人嚟嘅時候將宗教自由呢個concept 其實中國傳統都有中國自由噶，咁啊喺英國人統治之下咧，唔係咁多華人係接受基督教嘅，唔係咁多華人接受基督教，個數量少。咁啊，我係亦都有 reference 嘅。咁喺菲律賓咧，佢俾西班牙統治過，亦都俾美國統治過啊。 菲律賓咧嘅人口咧，我睇有差唔多八成咧係信咧天主教嘅。 嗯。 而從前統依個葡萄牙統治嘅果亞，喺印度西邊嘅海外有一個細嘅地方叫做果亞，佢個情況同澳門差唔多嘅。 嗯。 咁海岸嘅殖民地。咁啊，當地當葡萄牙統治嘅時候咧，佢嘅天主教人口係達到九成嘅。 嗯， 而家冇咁多，因為印度攞翻之後，啲人咧沖淡咗。係係係係， 沖淡咗。 啊，咁唯獨喺華人同華人為主嘅地方咧，基督信基督教嘅比例係唔高嘅。台灣係更加 Chinese 嘅地方，得2.5% 基督教天主教加埋得2.5%，香港得10%左右。但係咧有一樣有趣就係基督教即係新教數量係多過咗天主教。 嗯。 啊，咁咪。呢、這個理由可能同係基督教嘅佢哋以福音派香港係一個主流， 嗯， 佢哋會主動去傳教係有關係嘅， 係係有嘅有嘅，呢、這個好明顯嘅。咁所以我哋要翻翻嚟講咧，即係其實基督新教咧，佢係產生後來嘅佢嗰種嘅教義同佢嘅東政權關係嘅詮釋，就產生一種好怪異嘅現象。即係其實由於佢話佢之前認為羅馬天主教會過分干預政治，所以後來嘅基督新教咧就理論上就話政教分離。咁但係當然政教分離唔係佢完全唔干預政治，只係咧喺政府同教會之間作一種合適嘅所謂分野，即係大家咧隔劃清楚啲大家嗰個權力範圍。大家嗰個權力嘅運作，即係唔係話淨係話乜都唔准掂，而係話用乜嘢方式去掂。咁即係其實基本上而家嘅西方係沿用咗，而後來嘅天主教會其實某程度都接納咗呢樣嘢，因為特別到咗19世紀咧，天主教會喺每一個嗰啲天主教國家佢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嘅主導地位咧，係一一被某程度拱開，拱開佢唔係完全攞走嘅。咁即係話天主教會，譬如特別係意大利，當意大利獨立嘅時候，教皇就連嗰個領地都冇埋。咁所以咧， 剩翻梵蒂岡。 咁所以咧，天主教會後來咧，其實都係某程度採取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咁呢種模式有咩重要性咧？就係、是、其實佢好有利於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都係嗰啲教徒咧，某程度係撤離社會。其實呢個係一種好大規模歷史上嘅撤離嚟嘅，即係呢種撤離喺如果你讀歐洲歷史，特別你讀到所謂改革運動之後嗰500年裏邊頭嗰400年咧，其實基督教徒喺社會上嘅扮演舉足輕重嘅角色，即係唔止佢因為扮演角色，而係仲係要特別以宗教名義嚟到扮演角色嘅。咁因為佢以宗教名義嚟彈演咧，即係話佢哋令到基督教對於所謂現代社會繼續有好深嘅影響。咁但係呢個影響咧，喺特別係20世紀初期美國出現嘅所謂 fundamentalism 基要派， 當然啦，我而家就會笑佢啦。我成日喺 Facebook 笑嘅，叫 fundamentalism。 佢哋唔啱聽嘅， 佢一定唔啱聽，但係佢真係佢係 fundamental， 即係佢係。佢係叫你個腦去死，叫你個腦唔好再諗嘢。咁呢一種咁樣嘅反應咧，即係呢種咁樣嘅即係發展咧，其實如果你拉長歷史講咧，基督教嘅2000年歷史裏邊咧，其實係第一次出現咁嚴重嘅一種反智主義。 嗱 ，fundamentalism 咧，可能對某啲人嚟講咧係好 negative， 係好負面嘅名詞。咁但係，乜嘢叫 fundamentalism？ 會唔會即係你可唔可以簡單啲咁嘅？咩叫基要派啊？ 一般出邊唔係基督教嘅譯法咧， 我哋唔信教嘅， 就叫原教旨主義， 啊、即係高 back to 唔係嗰個唔係 modern 嘅問題，係因為出邊街報紙自己去翻譯， 嗯， 咁佢就唯有攞嗰個意思，然後自己諗下點樣去譯，咁、嗯、就同基督教內部嘅翻譯唔同，佢出邊認為咧，所謂 fundamentalism， 由於佢本身初初出現嘅時候就話 ，I will go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嗯、 我要翻翻去所謂原初我嗰啲教義宗旨嗰度，所以佢哋出邊街嘅報紙就譯做原教旨主義、 嗯。 基督教自己裏邊咧都有個類似譯法啦，因為佢個本身嘅字係一樣噶嘛，英文係嘛，咁、嗯、但係基督教裏邊咧就叫我要翻去基礎要道、基要真道，所以就變成叫基要主義。 嗯， 咁基要主義同呢個原教旨主義其實個意思都係大同小異，但係有少少唔同。唔同就係咧， 他们本身初初出现的时候，在1920年在美国出现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自己是最纯正的基督教，差不多你其他都不是。其实他们当然这种所谓认为自己最纯正基督教，其实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我们叫 sectarianism， 即是世俗主义。 不是 secularism， 不要搞错。sectarianism， sect 是派别。 Okay, sect, 叫做教派主义。CT， sectarian 教派式的主义。那教派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即是说我认为自己是最纯正的时候， 你稍微不纯正我就推开你的了。所以他推开到一个地步呢，就他自己变成了小众，不单止小众，也就甚至被大部分的教会都认为他是异端，但他就觉得我是最纯正。这一种这样的现象在基督教会里面是不断重复发生。即是我现在60岁了， 我大概即是47年前信教了，80年信教。那79年底80年信教。80年信教到现在。其实 你可以看着这种这样的动力是不断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本身是所谓宗教的特色。这个宗教有一种特别的内部动力。它那种内部动力就是有些人会永远走出来觉得我好过你，我最纯正，你们全部都是背道，你们烂开了。但是当然他这样拱开所有人的过程里面，喂，那些全部本来是你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拱开了他们之后，那他们怎么样？那他们自己围埋一堆，喂，我们是大众，你是小众，那其实你就变成异端了。但是基督教本身是很喜欢出现这件事的。所以这个基督教是19世纪在美国是特别发扬光大的极度的 sectarianism，咁呢種極度 sectarianism 到咗二十世紀咧，就變成極度嘅 fundamentalism。咁但係咧，竟然佢嘅人數不斷增加，所以佢結局咧就吸收咗基督教內部大部分嘅人。 好啦，呢個喺美國甚至係加拿大嘅情況啦，咁喺 英國嘅情況 都係咁樣。都是这样。好了，在华人社会呢， 因为这些人在19世纪就是欧洲人向全世界传教的最高峰年代。即是20世纪呢，即如果用所谓 absolute figure， 绝对数字来讲，好像传教士还多过19世纪。不过其实这个没有意义的。因为19世纪的时候的传教士是有一种政治上的所谓超然地位，可以喜欢去哪里传教就哪里传教。所以19世纪其实他们的传教是活跃很多的。 我听过 好了，所以19世纪他们周围去传教的过程里面，所谓保守派或更加去保守派里面的极端的基要主义是传教特别厉害的。所以到了20世纪，所有非 西方地区的基督教主要就是由原教旨主义的人去主导。香港华人社会是没有例外，韩国也都是这样。 是，但韩国信基督教人数是很多， 仲多过 多 成 功， 多香港很多。基督教化是三分一人口，超越了佛教，已经超越了佛教。但是即是佛教都仲是三分一，大家都到三分一接近。 但佛教组织能力没有基督教那么强，所以香港十分一其实呢 那个力量很大的。 那个 叫做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量的。因为尤其他不止组织能力劲，亦都他大部分的教徒是来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所以他们那个各方面的技术都很高的。所以他们能够令到教会在社会的影响力是大过其他宗教的。 为什么说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组织能力强呢？因为他们是每个星期日朝早呢 ,every Sunday morning 呢，他们都会起码聚会一次。 当然啦。 聚众呢自然可以传播消息。所以呢他呢中共是特别怕这班人。不是怕你佛教。 当然。 第二呢即他们在无论天主教好基督教好，在办学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作为一个教外人，他们的工作是应该肯定的。不单止是教育，在慈善医疗方面做了很多事。在天主教好像有七间医院在香港，基督教有八间医院，他们的学校呢两种教加埋学校是超过咗 三分二， 三分二。咁呢个咧，如果你话对呢个社会嘅贡献咧，系无可否认嘅。不过咧，你始终未解到我呢个问题，就话喂，点解我遇到大部分嘅基督徒， OK， 佢哋係唔關心個社會，唔關心 咁我都話呢個就係、 是、 呢、這個就係十 當年 改革運動之後， 佢哋 係 壞人啊！佢哋好好多都係 得得得得， 佢哋好善良。 我哋開咗個題先，話依家要再進一步討論。簡單講就係佢哋係用咗某一種嘅特別低調嘅形式去參與社會。呢種低調嘅形式係有利於基督教嘅傳播，但係喺更加重要、更加明顯、直接參與社會嘅一個層面嚟講，基督教係全面退潮，即係同呢個即係以前嘅政教合一嘅時代係唔同，完全唔同。當時基督教會就係主導整個歐洲嘅所謂中世紀社會 嘅政治， 係啦，政治經濟各樣嘢都可能會受到佢影響噶啦。咁但係係全面性嘅一種文化籠罩性嘅影響。而家就基本上係退出，然後喺一個 corner 位嚟到影響。咁呢個 corner 位咧，就基督教自己覺得好 comfortable 嘅。咁咪所以亦都造就咗基督教嘅一個特色。今時今日二十一世紀嘅全球基督教，你可以明顯稱呼佢，特別喺亞洲地區叫中產階級基督教。咁中產階級基督教亦都有個明顯嘅特徵，同亞洲地區嘅中產階級一樣，就係、是、基本上係所謂 politically apathetic， 政治上係冷感、冷淡、抽離。咁當然香港喺雨傘運動之後有少少改變嘅，咁呢一個本身都係要值得探討。 嗯嗯，嗱，佢嗰個喺亞洲區係咁啦，就係頭先講翻，咁美國嗰度咧，嗱其實咧佢教會咧係有凝聚咗一啲政治力量嘅，譬如好多黑人咧，佢哋點解可以團結起嚟咧，都係因為係教會係團結咗佢哋。 其實咧，基督教係喺全球各大宗教之中咧，你可以咁講，佢個社會特性嚟講咧，佢係全球咁多宗教之中最 organized religion。即係所謂最組織化的宗教，比伊斯蘭教甚至更強。咁所以因為佢最組織化咧，佢喺政治力量嘅表達度咧，其實民主政治係最適合基督教表達嘅，因為佢每一個部門嘅基督教都可以自己組織起嚟去投自己嘅候選人，即係令到佢自己嘅候選人進入議會，於是乎可以代表佢嘅聲音。咁所以點解美國嘅基督教咧，佢嗰個即係所謂政治影響力，亦都係超乎比例嘅，即係雖然美國已經係基督教最大宗，但係亦都美國有好多譬如天主教徒，亦都好多唔信教嘅人或者其他宗教嘅。但係美國嘅基督教差唔多咁講，佢每一次總統選舉，主要嘅福音派基督教徒投邊個，嗰、那個就做總統。 你真係講得啱，冇錯啦。即係特朗普當選嗰日咧，舊年十一月八日啊嘛，咁啊即刻有人咧係做咗啲調查出嚟嘅，佢發現咧大部分嘅猶太人咧就投俾希拉里。大部分的基督教嘅咧，就係投俾呢個特朗普， 結果特朗普贏。 係啦，咁咧就係、是、佢特朗普咧喺東西兩岸係贏唔到嘅。係，即係紐約啲人都 liberal 嘅，三藩市、洛杉磯咧，亦都唔會，你唔使諗啊，當地咧係全部係民主黨嘅人嚟嘅。咁喺中西部。 係啦， 就保守，咁有一個名詞叫做 Bible Belt， 係啦， 聖經帶 BELT，OK，、okay? 呢條聖經帶咧就係唔單止係美國中西部，一直咧向北伸展，去到加拿大嘅明尼杜伯省，然後向西行，行到去呢個英屬哥倫比亞省，即係 Vancouver， 嗰度稱為 Bible Belt， 咁代表乜嘢咧？係比較保守嘅，咁咧，但係保守咧。另外喎，佢哋都係識做生意嘅喎。咁點咁講？上一次節目咧，我哋都有提到咧，就話喺即係喺八十年代，就係、是、去到九十年代啊，即係當中國未加入世貿之前咧，最大嘅兩個商場，一個咧就係喺明尼艾普魯斯 （Minneapolis），、即係明尼蘇達州嘅咧。就喺 Minneapolis 最大嘅商場，就係另外一個就喺加拿大 Edmonton， 咁兩個咧都喺 Bible Belt 裡面嘅，佢哋好 pro business 嘅， 嚇 同埋保守嘅。咁我哋有時認識美國咧，多數都係同美國紀錄片啦、美國嘅電影啦、美國嘅潮流文化型咧，我哋覺得啲人係好 liberal 嘅，即係好開放，即係講俗啲嘅，所以見到面咧啱眼神就可以上牀啊。呢啲咧就係 one side， 係，但係去到 Bible Belt 咧。佢有部分去到好 extreme 嘅話咧，就係、是、save your first kiss until wedding， 即係等你結婚嗰日先至去 kiss 嘅，即係佢有佢好極端嘅一面嘅。所以美國咧係一個好多元化嘅國家。 美國中西部嗰種基督教文化咧，一般喺荷里活電影係睇唔到嘅。 佢有 一般睇唔到， 側影睇到， 間中有一套半套咧，係想表達嘅，但係表達得好拙劣嘅，即係正如舊年有一套咧，非常之不斷喺度 promo 嘅電影，但係非常之難睇，非常之唔好睇，叫《聖杯騎士》。 哦、 就係、是、其實係表達咧，即係基督教嘅主題嘅，但係咧冇人識睇嘅。咁、啊、但係如果真正大家要了解美國中西部基督教文化呢，間中有一套半套可以睇，有一套叫路直路彎係最明顯表達嘅、嗯、另外一套呢就叫證人見證人 The Witness 係、哦、 夏里信福， 係 夏里信福同埋另外一位Kelly McInnes 做主男女主角嘅，係講呢個所謂艾美斯教徒 Amish、 啊嘅嗰啲教徒嘅生活嘅，咁呢啲咁樣嘅片咧，一般朋友唔知道睇咗唔知講乜嘅，嗰啲就真正嘅美國嘅基督教重心區 嚟。啊，但係 Amish 都係屬於小眾啦。不如咁啦，齋 Sir 啊，即係我哋咧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下啦。本來我仲有好多嘢問嘅、嗯，但你頭先講到嗰啲嘢咧，我想追問佢先。 嗯， 好，我哋唞一陣先。 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是什么来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将来会继续做的。